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华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作曲家何训田创作的器乐曲，曲目有鹰、鲫、九天月、荒漠、孤岛、实地火镜、实地水镜、实地魔镜、王者夺顶战，小提琴演奏袁佳敏，打击乐演奏杨如文，双排键合成器演奏朱磊，筝演奏齐瑶。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